汉书卷七，昭帝纪第七。孝昭皇帝，武帝少子也，母曰赵婕妤。本已有其义德性，即生帝亦其义，与在外戚传。武帝末，立太子拜，殷王旦、广陵王须性骄慢。后元二年二月，上疾病，遂立昭帝为太子，年八岁。以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授遗诏府少主。明日，武帝崩，戊辰，太子即皇帝位，也高庙。弟子鄂邑公主亦汤沐邑为长公主，供养省中。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事，车骑将军金密堤、左将军上官桀赴燕。夏六月，赦天下。秋七月，有星背于东方。济北王宽有罪，自杀。赐长公主及宗室坤弟各有赐，追尊赵婕妤为皇太后，起云陵。冬，匈奴入朔方，杀掠利民，发军屯西河。左将军节行北边。始元元年春二月，黄湖下建章宫太液池中，公卿上寿，赐诸侯王、列侯、宗室金钱各有赐。己亥，上耕于勾顿弄田。一封燕王、广陵王及鄂邑长公主各万三千户。下，为太后起元庙云陵。益州监头孤增臧科弹指同伴二十四亿皆反，前水衡都尉吕破胡母利民即发前为蜀郡奔命击益州，大破之。有司请河内属冀州，河东属兵州。秋七月，赦天下，赐民百户牛酒。大禹魏乔绝。八月，齐孝王孙刘泽谋反，欲杀青州刺史卷不疑，发觉皆伏诛。遣不疑为京兆尹，赐钱百万。九月丙子，车骑将军密堤薨。闰月，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，居贤良，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。冬无兵。二年春正月，大将军光、左将军节皆以前补斩樊鲁重合侯马通公封，光为伯禄侯，节为安阳侯。以宗室无在位者，举茂才、刘辟强、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，辟强守长乐卫尉。三月，遣使者赈贷贫民五种使者。秋八月，诏曰：往年灾害多，今年残麦伤，所赈贷种时勿收债，无令民出今年田租。冬，发习战设事一朔方，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。三年春二月， 有星背于西北。秋，牧民徙云陵，次前田宅。冬十月，凤凰及东海，遣使者辞其处。十一月，人陈硕，日有食之。四年春三月甲寅，李皇后上官氏，赦天下。词颂在后二年前，皆勿听之。夏六月，皇后献高庙，赐长公主、丞相、将军、列侯中二千担以下，及郎吏宗室、钱帛各有赐。徙三府妇人云陵，赐钱户十万。秋七月，诏曰：必岁不登，民愧于时，刘墉未尽还。往时令民共出马，岂止勿出。诸己中都官者，且减之。冬，遣大鸿胪田广明击益州。廷尉李冲作故纵死罪，弃世。五年春正月，追尊皇太后父为顺承侯。夏阳男子张延年一北阙，自称魏太子，诬枉腰斩。夏把天下停母马及马弩关。六月，封皇后父骠骑将军上官安为桑乐侯。诏曰：朕以渺身获保宗庙，战战历历，夙兴夜寐，修古帝王之事，通宝赋传、孝经、论语、尚书，魏云有名。其令三府太常举贤良各二人，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，赐中二千担以下，至利民爵各有赐，罢丹耳、真潘郡。秋，大鸿胪广明、军政王平击益州，斩首捕虏三万余人，获畜产五万余头。六年春正月，上耕于上林。二月，赵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，民所疾苦，亦罢盐铁阙孤。仪中见苏武遣使匈奴，留单于亭十九岁乃还，奉使全节，以武为典属国，赐钱百万。夏旱大雨，不得举火。秋七月，罢阙孤关，令民得以绿占租，卖酒升四钱，以边塞阔远，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至金城郡。诏曰：高听侯吴波率其军长人民击反者，斩首捕虏有功，其立吴波为高听王。大鸿胪广明将帅有功，赐爵关内侯十邑。元凤元年春，长公主供养劳苦，复以蓝田以长公主汤沐邑。泗水代王钱薨，以吴泗国除。后宫有一父子宣，向内史不奏言，赏文而怜之，立宣为泗水王，向内史皆下狱。三月，此郡国所选有姓义者，捉郡韩福等五人帛，人五十匹，遣归。诏曰： 朕敏烙以官职之事，其务修孝悌以教乡里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洋酒，有不幸者赐衣被一席，此以终劳。武都低人反，遣执金吾马士建、龙额侯韩增、大鸿胪广明、蒋三府太常徒，皆免刑击之。夏六月，赦天下。秋七月，以亥会，日有食之，祭。八月，改始元为元凤。九月，鄂邑长公主因王旦与左将军上官桀、桀子骠骑将军安、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谋反，伏诛。初，桀安父子与大将军光争权，欲害之，诈使人为燕王旦上书言光罪，时上年十四，绝其诈。后有赠光者，上折怒曰：“大将军国家忠臣，先帝所主，敢有赠回者，坐之。”光由是得尽忠，欲在燕王或光传。冬十月，诏曰：“左将军安阳侯杰、骠骑将军桑乐侯安、御史大夫弘阳，皆朔以携往甘辅政，大将军不听，而怀愿望，与燕王通谋，致意往来相约结。燕王遣寿西长、孙纵之等禄位长公主丁外人业者杜延年、大将军长史公孙仪等交通私书，共谋令长公主置酒，伏兵杀大将军光，争立燕王为天子，大逆无道。故稻田使者燕仓先发觉，以告大司农场，场告见大夫延年，延年以闻。丞相征事人工，手不斩截。丞相少使王寿，又将安入府门，皆以伏诛，利民得以安。封延年、仓、公、寿皆为列侯。又曰：燕王迷惑失道，前与齐王子刘泽等为逆，义而不扬，望王反道自新。今乃与长公主及左将军桀等谋为宗庙，王及公主皆自伏孤。其设王太子建、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与燕王上官桀等谋反，父母同产当作者，皆免为庶人。其立为桀等所挂物，未发觉在立者，除其罪。二年夏四月，上自建章宫徙未央宫，大治酒，次郎从官伯及宗室子钱人二十万，利民献牛酒者赐伯人一匹。六月，赦天下。诏曰：朕民百姓未善，前年减漕三百万担，颇省剩余马及冤马，以补边郡三府转马。其令郡国无练今年马口钱，三府太常郡得以输粟荡赋。三年春正月，泰山有大石自起立，上林有柳树枯江自起生。 把中牧院赋贫民。诏曰：乃者民被水灾，颇愧于时，朕须仓廪，使使者朕困乏，岂止四年无曹，三年以前所朕待，非丞相御史所请，边郡受牛者勿收债。夏四月，少府徐仁、廷尉王平、左平议贾胜胡皆作纵反者，仁自杀，平、胜胡皆腰斩。冬，辽东乌桓反，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，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。四年春正月丁亥，帝加元符献于高庙，赐诸侯王、丞相、大将军、列侯、宗室，下至吏民，金帛牛酒各有赐，赐中二千担以下及天下民爵，无收四年五年口赋，三年以前补耕赋未入者皆勿收，领天下仆五日。贾诩丞相千秋薨。夏四月，诏曰：度辽将军明友前以羌骑校尉将羌王侯军长以下及益州反鲁，后副帅及武都反堤，今破乌桓，斩鲁获生，有功，其封明友为平陵侯。平乐见傅介子持节使，诛斩楼兰王安，归守玄北阙，封益阳侯。五月丁丑，孝文庙正殿火，上级群臣皆素服，发中二千担将武孝作制，六日成。太常及庙令成郎吏皆合大不敬，会赦。太常辽阳侯德免为庶人。六月，赦天下。五年春正月，广陵王来朝，一国万一千户，赐钱二千万，黄金二百斤，箭二，鞍车一，圣马二四。夏，大旱。六月，法三府及郡国恶少年立有告和王者，屯辽东。秋，把象郡分属玉林、臧科。冬十一月，大雷。十二月庚戌，丞相新薨。六年春正月，母郡国图驻辽东玄图城。夏，赦天下。诏曰：夫古建商农，今三府太常古简建，其令以书素党今年复。右将军张安世素卫中锦，封富平侯。乌桓复犯塞，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之。元平元年春二月，诏曰：天下以农桑为本，日者省用，把不及官，兼外徭，耕桑者亦重，而百姓未能加给，朕甚悯焉。其减口腹钱，有司奏请减十三，上许之。甲申，臣有流星，大如月，众星皆随西行。夏四月癸未，帝崩于未央宫。六月壬申， 葬平陵。赞曰：昔周成以孺子继统，而有管蔡四国流言之变，孝昭幼年即位，亦有因和上官逆乱之谋。成王不疑周公，孝昭委任霍光，各因其实以成名，大矣哉。成孝武奢侈于弊失旅之后，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，光之食物之要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，至始元元凤之间，匈奴和亲，百姓充实，举贤良文学，问民所疾苦，以盐铁而罢鹊孤，尊号曰昭，不亦宜乎。